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468章，我听到豆腐咁讲，冇理佢，我只系觉得特别惊讶。呢一道门能够保持到而家，实在就真系超出咗我哋嘅预计。就算喺而家，随住距离嘅拉近，更加匪夷所思嘅一幕就出现咗啦。由于呢个空间里边曾经都系水，所以咧地面上边都系湿立立嘅。但系大门前边有一片空旷嘅扇形区域，就根本上一啲水迹都冇。张文好吃惊咁讲： 吓，唔通啲水流到嚟呢度会自动避开？哇，真系太不可思议啦！ 豆腐啊，拗住个头讲：你以为小雪咩仲会自动避开？肯定有其他原因嘅啦。哎，你睇一条咁嘅图腾柱啊，真系好够大喎！图腾柱就啱好喺呢个黄金大门扇形区域交界嘅外围，非常之大，至少有七八个人嚟揽咁粗。睇个料咧，应该就系就地取材嘅料。依条黑红交加嘅图腾柱上，全部都系巨大造型各异嘅骷髅铎。我至今仲记得喺冇几耐之前对住图腾柱上边嘅骷髅铎开枪嘅情景，只系觉得呢样嘢非常之邪，望一眼都觉得好唔舒服。豆腐神经大条，佢又唔觉得有咩喎，系咁盯住条柱，围住条柱就慢慢兜起圈上嚟，个嘴啊舌舌声咁讲：啊，我话咧阴阳面啊，你啊惊呢个，我觉得亦都冇咩恐怖啫。啱啱讲完，豆腐突然间啊咁一声大叫：诶，里边点解仲有个人嘅？呢下豆腐就兜到咗呢条柱嘅后边，亦就系喺大家嘅视线嘅盲区。佢咁一叫，我不由得嘅窒咗下，心谂：哇，点解会有人嘅？唔通呢条衰仔又使喺度搞搞震，玩人吓人嘅游戏？中公咧就比较相信豆腐嘅，跟住佢转过去，然之后好惊讶咁讲：吓，真系有人啊？唔系啊，系一具尸体。我哋其他嘅人啊，即刻兜过去啦，亦都唔顾得话睇下呢一个咁嘅黄金门同埋呢个图腾柱啦。我哋兜到后边一睇，竟然发觉一个挨住图腾柱而坐嘅人，佢就耷低个头，啲头发仲喺度嘅，身上边就冇着衫，全身嗰啲肌肉已经系萎缩发白，显得咧非常之奇怪。呢个究竟是边个的尸体呢？为什么会在这里的？不是，真正奇怪的是这个尸体为什么没有被水卷走的？直到家下，我们未能够找到地下水回潮的源头在哪，那应该就在这里附近。我心想，这具这样尸体会不会就是之前我们在水底见到的那些尸体的其中一个呢？而喺家阵，专帅就攞出咗防冻面具，重新戴上，用佢戴住摩斯手套嘅手就扣住咗尸体嘅下颚，将呢条尸耷低嘅头啊，夹硬将佢抬起上嚟。尸体嘅颈骨就发出咗咔咔咔咔声音。喺睇到尸体嘅样嘅一瞬间，大家全部都倒吸一口凉气，甚至连宣帅一睇到都即刻弹开，好似摸到咗啲咩唔干净嘅嘢咁。因为眼前呢一具尸体块面，我哋系见过嘅，佢就系之前专帅俾我哋睇到相片上边嘅薛安。我脑里边即时就冒出咗无数嘅疑问：眼前呢个尸体究竟系边个呢？唔通佢真系薛安？如果佢系薛安嘅话，咁后嚟活住出咗去嘅薛安又系边个呢？豆腐嘅牙齿都打晒夹，缩住条颈，震腾腾咁缩咗我身后边。佢又话：老陈，你仲记唔记得嗰个不义耳讲起嗰一件事啊？佢话 嗰一晚黑，佢起身咁啊收狼皮啊，然之后就见到薛安行咗入个雨里边，然后个薛安块面就变成咗一块尖尖长长生晒毛嘅狐狸样。啊，你话会唔会系嗰个薛安？其实佢一直只系一个。豆腐嘅话就更加加添咗恐怖嘅气氛。欧阳轩好紧张咁讲：， 咁就系话真正嘅薛安而家喺呢度，咁佢点解会死咗喺呢度噶？唔通嗰个沙漠下边嘅古城同埋呢个地方系有乜嘢相连嘅通道？ 佢咁一讲，大家自然而然就望向咗嗰一个黄金门。唔通喺呢一个黄金门后边系一条相连住地下嘅通道？唔通薛安系从呢度出嚟嘅？唔系啊，嗰个门唔系话要锁匙先能够打开嘅咩？唔通嗰个锁早就已经失咗灵？家下转睡嘅呼吸都急速起上嚟，喉咙之间系剧烈咁滚动住，心情啊好激动。大家好少睇到佢咁嘅样嘅。豆腐即刻拍拍佢个背脊讲：，喂，唔使激动，唔使激动吓，顺翻条气。唔知道嘅人咧，仲以为你啊心脏病添啊。冇几耐，转睡先慢慢平复咗落嚟，跟住佢坐低地上，慢慢咁讲：这个。先是真正的薛安，一定是这样，就跟当年的一样。我知道他说的当年那一个神龟墓里面的遭遇，当时他的手下忽然之间变成了两个，一个呢是烧弄了的尸体，而另外一个就是在泥土里面生长出来的人。我也都坐低，我觉得呢件事情真係好似有啲唔妥啊！我话讲，你嘅意思係话嗰一个薛安其实就係而家呢一个薛安嘅再生品。专帅听完之后出力咁岌咗下头。豆腐捉住咗问题嘅重点，佢露出好惊恐嘅神色，紧张起嚟，疑神疑鬼咁四处睄，吞咗啖口水讲： 咁你嘅意思系呢个地方嘅呼去铎亦都有嗰种能力，佢会唔会系将我哋亦都变成净化再生埋啊？ 转帅睇咗一睇豆腐一眼，冇讲嘢。显然呢一个谂法唔单止豆腐有。我深深咁吸咗啖气，忽然之间觉得周围啊凉浸浸，好似有啲乜嘢嘢喺黑暗嗰度睇住我哋咁。其实呢一种咁样样被偷窥嘅感觉呢，如果系人嚟到极度唔安全嘅环境当中，成日就会产生嘅错觉嚟嘅。专帅佢一番话就等到大家心里边就提到咗喉咙顶。特别是眼前的这具尸体，他的身份，他的经历，更加让人觉得恐惧。如果我们所推测的一切都是真的发生过的话，那我就几乎可以想象，在那五十几年之前，薛安为了救不利尔，他就被掩埋了在这个黄沙的古城下边。他肯定是有个什么机遇，等到他就没被活埋。他一个人在地下摸爬打滚咁嚟到咗呢个地方，结果就死咗喺呢度。更确切嚟讲，应该系被呼去铎搞死咗喺呢个地方。跟住呢，喺佢尸体旁边，另外嘅一个人就慢慢咁生咗出嚟，然后呢个人擘大双眼，换上咗佢嘅衫，离开咗呢度。撒满是信奉万物有灵，万物皆神的，所以每一个地方，甚至在不同的村寨之间，具体信仰亦都不同。古人信奉呼去铎的人，亦都是崇拜于他可以等死人重新咁样生长翻出来的能力，都奉他为净化和重生的神灵。而不利尔曾经的遭遇，等大家的脑海里面都打上了一个问题。 被呼去度净化咗之后，重新生长出嚟嘅，真系仲好似以前嘅人咁咩？不利当时形容嗰一块好似狐狸咁嘅面，好显然就系呼去度块面。而我哋而家就系处于喺一个咁样嘅极其危险嘅地方。豆腐问阿尊水啦，哇！呢个地方已经行到一头啦，我哋唯一嘅回收就系之前通过相机同埋纸张影低落嚟嘅神鱼啊嘛，啊有冇用仲唔知道咧？喂，阴阳面接落嚟点打算啊？嗰扇咁嘅黄金门，八成八咧就系同嗰个咁嘅沙漠下边嘅古遗址啊相通噶噃，我哋仲要唔要去啫？爱情嘅力量咧系比较盲目嘅，唔好睇下欧阳轩平时里边嘅大小姐脾气，嗰啲咩蛇虫鼠蚁啊惊到鬼咁。但系事关起尊帅嘅未来，佢嘅态度就变得好坚硬啦。佢哼咗一声，指住豆腐嘅鼻哥咧就闹： 哼，呢个咁嘅冇胆匪女，惊你就自己走啦，冇人留你啊！ 豆腐嘅自尊心又是受到打击，佢又好唔开心，佢又讲： 哼，我惊，我呢个叫做未雨绸缪啊，规划未来，知唔知啊？我又冇话要散伙啊，呢个咪问下阴阳面嘅意见啫嘛，使唔使咁激动啫？ 欧阳轩啊嬲咁讲： 你喺度叫人哋乜嘢啊？就算啊得一块面好睇，都比你一个咁嘅大食懒、缩沙又咗顶嘅猪肉包好得好多。 豆腐俾佢咁一闹，成个嬲到弹下弹下，佢讲：我、最后咧，佢又发觉欧阳轩好似讲得啱，亦都揾唔出咩反驳说话。最后佢阿拉阿斯先讲： 咁又点啊？你睇下我个咁班嘅靓仔过佢啊，本事啊劲过佢，吓唔系佢啊，你啊早啊浸死咗啊！ 欧阳轩啊冷笑咁讲： 系佢块面啊几好嘅，不过佢系条尸嚟嘅啫，生得再靓仔，唔通你肯同佢瞓觉过日子啊？除咗块面之外，佢成个就一个行尸走肉，又蠢又钝，唉，睇到都烦啊！ 显然欧阳轩呢系将呢个恐惧同埋怒火全部转移晒，睇嚟佢觉得豆腐好虾。唉，人呢都系鍾意揀啲临善嘅嚟开刀嘅。我忍唔住皱一皱眉头，冷冷咁讲：唉，咩时候啊仲讲埋晒啲嘢，全部都收声。我呢一个人睇起上嚟一向嘅冷漠唔近人情。而家呢一下讲完，欧阳轩亦都唔再咁挑衅啦。不过反倒过嚟，豆腐真系嬲啊！佢嬲到咧个心口啊起起伏伏，两只眼啊瞪住晒。最后佢又掘住欧阳轩讲： 我一开始就中意你系一个直爽嘅个性，但系直爽唔代表唔留口德吓。佢系有名嘅，亦都有自己嘅意识，唔系咩行尸走肉。 视线嘅眼珠啊碌咗下。嘴里边就发咗一啲咁嘅气声，好似系想帮个豆腐讲嘢，但系最终啊乜都讲唔出。佢又歪一歪个头，又恢复翻嗰一副咁嘅木头样啦。欧阳轩啊正准备同个豆腐啊继续拗，尊帅啊转移咗话题，叫佢哋啊咪嘈啦，家下唔系嘈交嘅时候。跟住佢就向住嗰一扇黄金大门行过去。睇个样子，佢系想睇睇门里边系有乜嘢乾坤。大家一见咁就跟喺佢身后边，啱啱行咗都冇两步，忽然之间，我觉得脚底下好似有啲咩将我一击咁，成个人即时就一个饿狗抢屎咁扑咗落地。